就唱啦。 豆腐花两碗， 唔该晒。 系咧， 以前未见过你嘅。 佢系我表姐嚟嘅，我爹病咗，佢嚟帮手啫嘛。 你哋睇，条女几生惊啊！ 哇，有喜谈啊！ 入眼啊！ 喂喂，姑娘，睇数啊！ 嚟紧啊！不如等我去睇数啊！ 嗯， 唔好意思喎、 啊。喂，你表姐有人认头未啊？ 跟住啃亲啊，食啦！ 啃死都抵啦！ 哇，靓女嚟啦！ 客官埋单啊！ 系啊系啊，几多银啊？姑娘，你的皮肤真的滑正的啫， 成为一两银咯。 啊，一两银啊嘛。嗱， 你想点啊？ 阿母，我想买多碗翻嚟俾我妈食啫嘛。 咁你等阵咯。 哦，哇，佢嬲起上嚟个样仲靓啊！ 你小心啲啊，嗰几个流民好贱格噶。 盏底烧云啊！ 客官啊， 啊， 请问你有冇带嘢嚟装啊？ 哎呀，冇啊！喂，你哋有冇带嘢啊？啊，唔紧要，我住得好近嘅啫。倒落嚟我手度啊！ 倒落你只手度？ 唔使怕喎，我哋唔搣带嘢噶嘛，系嘛？倒落嚟， 真系倒落你只手度？ 叫咗你倒就倒啦，唔紧要，干净噶，安全噶。 咦？喂，哇，有乜感觉啊？ 姑娘啊，你帮我睇下总共几多钱啊？ 诶，睇数睇数，我计到啊！ 多谢你，多谢你一两百钱啊！ 哇，喂，几 弊？ 唔系咁贵嘛？ 我冇手攞钱俾你添，姑娘啊，麻烦你帮下手啦。 点帮啊？ 咧，帮我揭一件衫就得噶啦吓，诶，揭起佢，揭起佢。咩啊？中意攞几多就攞几多，唔斋噶。攞 咁样我点攞噶？ 哎，有乜所谓喎？食嘢就要俾钱噶啦嘛，系嘛？ 攞啊，攞啊，攞啊！ 有冇搞错啊？咩啊咩啊咩啊？边个讲嘢啊？未打过啊？ 算啦，我唔要你哋啲钱啦，你走啦。 哎，唔得，唔可以俾人话我食嘢唔俾钱嘅。攞啊，攞啊， 我唔要啊！ 想走？你啊，攞啊，唔好话只啊，攞啊， 帮手啊， 攞啊，攞啦。 小姐，佢哋争你几多钱？ 一两百钱。 嗱， 喐佢。 多谢公子相救， 小意思啫，唔使多谢。 系唔该，谢谢唔该，谢谢。 哇， 咩事有咁鬼多人嘅咧？ 位置啊， 哎，公子 喺 边 啊？ 哇，哎，乜咁热闹都冇你份啦吓？ 系啦，系啦。你两个去咗边啊？ 去咗睇放榜啊！ 你两位咁靓姑娘系，喂， 哇，系乜都唔关你事。 啊，如果冇睇错咧，呢两位姑娘一定系满洲人嚟嘅。 点解你会咁谂嘅？ 如果唔系你搵条咁长脚，仲系乜都唔关你事，仲话唔系满洲人？ 去死啦！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喂，嗰边 揾够啦，放榜结果点啊？ 哎呀，争啲唔记得咗添。向嗰边啊，我带你去啊。 嚟嚟嚟， 哎，公子 嚟啦！ 呢位公子啊，佢叫柳仙开，靓唔靓仔啊？又打得，又好文才，又有钱， 咁啱晒你啦，嗬？发姣啦，你 唔知系边个咧，嗬？ 哈，作死啊！快啲去做嘢啦！ 借哥，借哥！哎呀，柳仙开啊，公子你考第一啦！ 仲使你讲嘅，连盲公诊都睇到啦！恭喜恭喜，恭喜第一！ 攞住，等我上京赴考高进翻嚟再恭喜都未迟。 你一定嘅， 边有咁多手啊？连公民都搣烂， 有冇搞错啊？ 論文嘴， 真係㗎？ 佢係乜水嚟㗎？冇理由㗎嘛。 哦， 唔使問啦，一定係啲官搞錯，應該係柳公子有第一㗎嘛。你話係咪啊？ 論文嘴。 哎，蘿蔔雞，嚟揾啲攞過嚟。 兩隻， 唔使急噃。今次我哋幾兄弟專程請你食㗎。係 啊，兄，放心喎，我賺夠錢㗎啦。嚇，嚇食啦。 好耐都未時間賺到咁飽，賺到咁飽，當時咪有排我。繼續， 雲兄想請教你啊，你究竟有咩秘訣 啊？ 成日都考第一，又唔使讀書嘅。 快啲講啊！ 道理啊，好簡單嘅啫。有冇屎忽墨啊？ 有。 屎包？ 咁即 係點 啊？ 即係點啊？即係加餸咯，冇意見啊嘛？小二 冇， 嚟，秘訣就係努力。 咦？ 好學生唔能夠講粗口。唔好意思啊，官，鮮包片賣曬喎。 妖， 唔好意思啊。幾冇癮啊？ 妖， 哎喂。邊個點啲咁好嘅餸菜啊？論文做班友咯， 好品啊！等， 係啊，聽聞佢考第一，而家嚟慶祝啊嘛， 同我逐樣減半，拎翻入去，嚟。 點解啊，老闆？ 嗰班友仔冇錢㗎，仲韓國韓信啊，分分鐘冇錢找數啊，拎翻一半入去，蝕都蝕少半啊嘛，嚟，快啲。 係，老闆。 想唔想考第一啊？ 想。 出個問題考你哋先咧。 好啊。 一個新郎同一個新娘洞房，咁新娘咧就唔知點解會甩炸毛喎，咁炸毛跌落地之前咩聲嘅咧？ 哭一聲嘅， 噗一聲嘅， 嘣一聲嘅。 錯，答案就係 呸 一聲嘅。 哦。 切格切格。 施舍個發財錢啊。 嗱，婆婆。 多謝。 我好肚餓。 嚟阿妹。攞糯米雞嚟呀！ 多謝哥哥。 唔係。 多謝。 唔係，唔係。 豈有此理啊！ 多謝。 喂，你個黑衣婆喺污糟邋遢成日車度做咩？走！ 唔 偷我啲糯米雞。 攞糯米雞。 走！走啊！ 婆婆，婆婆。 唔關我事。 仲話唔關你事？你喺我鋪頭打爛我啲嘢，唔關你事，唔通關我事啊？我打爛㗎，賠錢。 我冇錢。 冇錢呢啲咩嚟啊？ 冇啦， 走啊，走！ 老細賣蛋啊！ 不嚟。成為二兩八 啊！乜啊二兩八？ 冇折頭嘅。 喂，你咁抵死都平得唔交關嘅啦喂！ 放水，放水啊！ 放水啊！ 放水啊！ 我以為你請咋？ 我冇帶錢喎， 我都冇喎， 都冇喎。 我以為你請咋？ 我就男人搞掂啦。 喂！你乜啊？太過嚟扯貓尾啊！你係好屎啫嘛！速速講，唔好四圍望。 唔係啲咩扯貓尾，不過今日我哋內部出現咗少少誤會，今日嘅數咧，聽日咧你還清佢啊！ 所以報官啦呀！ 唔係嘛，老細，爭你嗰二兩八嚟報官，寫張狀紙都三兩銀啦，大家冇著數啫噃。 唔使講，冇錢俾人拉人封艇。 啊，好啦好啦，咁啊，梗係我哋唔啱嘅係嘛？冇理由食咗人嘢唔俾錢咁衰格嘅，唉，老細。我就好唔捨得㗎啦！呢隻家傳之寶坐住值廿兩銀嘅，我今日壓咗俾你，我聽日攞二兩八嚟贖翻佢，咁有冇問題？ 你講嘢啊！我點知你堅定流啊？ 唔信咪揾人驗驗佢咯！ 你當我呢度係當鋪啊？ 咁啊係，咁算啦，啊算啦算啦算啦，報官啦報官啦，喂啦手足啦坐陣啦，等差佬嚟啊！ 唉，求其啦，是但啦，有嘢揸手好過冇。嗱，輕嘅就五兩，後嘅十兩。過兩 日 再冇咧就 衝 通噶啦！ 哇，你咪好著數， 因為你而家 暴 水 咯。啊，跑嚟，嗱，口講無憑，立句就為證，寫翻兩隻字穩陣啲。好啦，嗱，今日咧就唔係你唔信我，係我唔信你啫，清清楚楚啦嗱，價值二十兩肉額一隻站額六九記查啦，明天遇時未攜款二兩三錢八來數，肉額歸六九所有。嚟啊，我哋均真啲，畫隻龜上去啊！ 喂，你笑咩啊？ 笑你老衬啊，流嘢嚟嘅。 我唔信。 唔信？一搣就烂噶啦，只额，你信唔信啊？ 唔信。 唔搣都烂喎，你信唔信啊？ 唔信。 哦。 喂， 真係唔關我事喎。 喂，喺你鋪頭，我隻眼喺你手，無啦啦分開兩件，唔關你事，唔通關我事啊？ 殺啦！ 得啦，唔使送啦，老細。 點啊，屎仔，以後唔好再俾我見到你哋。 咁啊，睇下有冇緣分啦，嚇。嚟，婆婆唔好喊，攞啲錢同個孫女去約餐飽嘅，唔好幫襯間衰嘢。 多謝。 唔使多謝我，多謝老闆啦。 多謝。 兄， 唉。 梁文俊，梁文俊， 真係好 追，梁文俊，肥貓俾人打。 嘛，兄弟，立嘢，立嘢， 高大佬。 我叫你立頭啫嘛，肥貓我嚟啦。打人啊？系咪打人啊？咁好打同我打，打还打唔好踩啊嘛！仲一只七号啊嚟踩人？ 佢打我，佢打我， 佢做乜打你啫？ 佢就踩我咯，佢踩我咯。 佢做乜踩你啊？ 佢就打我咯。 啊，得啦得啦，你做乜舐佢啊？ 叽叽格格跟出啦你！你睇下，今日我哋柳夫人摆寿酒啊嘛，你喺我哋门口写埋晒啲咁样嘅嘢，你分明就攞景啫！ 柳家老母不是人，养个儿子去做贼， 系我写噶。 你话佢抵唔抵打？ 啊！你死啫！你字靓咗好多，啲笔法好凌厉啊！ 喂，我哋 死啊！你做咩画翻成嚟门口啊？ 我行过佢门口啫，不过佢搵啲食仔掟我，仲叫我做白痴，我傻啫嘛，我唔系白痴。 傻同白痴咩分别？ 又冇乜分别、啊。 知好啦， 唔好同佢讲咁多，报官拉佢， 拉佢， 咪喐啊你！哎、开拖唔叫你咁好理，各位街坊。肥媽本來一番好意，諗住提首詩祝賀下柳夫人生日嘅啫嘛，咁樣都要俾人濕餐飽嘅，你哋話有冇道理啊？ 冇道理！ 你話呢首詩係祝賀我哋夫人嘅，你當我唔識字啊？ 知你識字，不過人哋未寫完咧， 你叫佢寫埋佢。 家俾你打到揸筆都冇力，點寫啊？ 揸到啊，揸到！ 我幫佢寫得嘛？ 你幫佢寫，如果你寫得唔好咧，我就報官拉人。 不墨 當 啊！又咁快，好啦，柳家老母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养个儿子去做贼，偷取蟠桃献母亲，咁都算闹佢老母？你嚟闹我老母啦！教下你班门口狗，以后唔好系有废唔系有废，知唔知我哋走？ 你好嘢，梁文俊。 哈，你正话嗰啲诗咧吓，又快又准啦， 系嘛？ 我而家谂到一句咧，中绝噶。 嗯， 我话俾你听啊，呢句就系柳家妈妈嘅冚家铲，柳家爸爸冚家富贵，冚家铲死。好唔好咧？ 好啊，我打冧家铲好嘛？你再乱咁讲，又唔理你啊！妈，妈，唉，仲谂住买只鸭翻嚟同你撑下台脚庆祝下，咁啊又去得赌钱啦，唉，唔使讲，都死性不改。好啦，今晚听吔自己啊。开心啊妈！ 林少， 有乜指教？有乜指教？有乜？ 我哋广东会馆决定俾钱你去读书，高中之后咧就上京考状元啦！ 考状元，唔好啦，读书呢家嘢我咧就唔好耍家嘅。再讲啊，我哋家徒四壁，你叫我行路上京咩？ 钱唔系问题，我哋广东会馆会拎钱出嚟赞助你做盘村 噶啦，拎咗噶啦，真金白银， 还翻俾人咯。 假嘅，当当系 有限数嚟啫，系嘛？ 条扁。 妈， 林少啊，我哋广东咁耐都未出过一个状元噶，俾人话冇文化系浪漫，你天生聪明过人，要为我哋广东人争光 啊！林少，唔好令我哋失望啊！ 唔系话想令你哋失望啊，我亦都唔系话唔中意读书啊，实在我好欢喜读书噶，但系咧因为家母久病缠身，如果我离开咗，边个照顾阿妈啦？我真系宁可不爱江山爱阿妈啦。 各位各位，我麟仔啊好孝义噶，你就唔好再逼佢啦吓。唔该姐姐，唔该姐姐。我请。 做咩做咩啊？吓。 系。 做乜啫妈？ 阿妈吊颈死咗，佢你咪安心读书咯。 妈， 你落乜嚟啊？哎呀， 唔好逼我啦！你打死我都唔想读书噶啦，我净系想上少林学功夫啫。 好。你要走上少林啊，你只得过我三招，我就任你话事啊！ 吓嘛？ 系，各位响真退后少少。 出嚟啊！ 坐我去劝拿罗，一定中啊！你 同我 七少少， 七少少， 你老母咩？你老母啊！你老豆 仔，七少少， 你老母啊！蒲友蒲友，第二招。 我嚟啊！ 嚟啊！你先。 冇，你先。十字。北。 太字。 天字， 龙字，成龙嘅龙字， 哇，咁都估到，太简单啦，学字嚟啦， 停，出完成龙啊，到元彪，元彪个彪字， 唔系啊，我写错字，抹咗佢啫，最后一个回合啦噃， 生正你啲鼻涕， 撩正你啲鼻屎，停。 烧肉 有料到， 好嘢好嘢。 铲， 蒜头， 年糕， 豆沙饼， 黄阿伯， 鱼白粥香，咩嚟？ 冇嘢。 哇，犀利犀利，点都闻到喎。 咸鱼 错， 榴莲 又错， 死老鼠 都错。 俾个提示你啊！ 咦，个机会你舐舐嚟。 喂， 好味咧！系啊，唉，阿仔你衰咗啦，以后俾心机读书啦。 你老母有四个细佬，何必偏偏选中我才得噶？ 二舅父开赌档，三舅父开妓仔，四舅父开豆腐铺。阿妈我冇得拣喎。 点啊冇得拣？喂喂喂喂，哎呀，喂喂，哎呀，看潮噶。古语有云啊嘛，女子无才就便是德，好人好者都读咩鬼书咧就啦。仲有啊，读书人啊好鬼死咸湿噶，万一你有咩事发生，我点同你阿妈交代真系啊？ 又系你成日话嘅，喺你呢间学校读书嘅学生咧，个个都品学兼优噶嗬？ 系啊。 可以讲就咁讲啫。 爹，咁咪即系呃人。 多事啦。 我唔理啊，我一定嚟读书噶。 我都系， 最多我照交学费啦。 唔系话钱嘅问题吓，就算你冇钱交学费，舅父都有责任照顾你啊嘛。不过我唔想破咗我二十年嚟名校嘅校规，我呢度从来唔收女学生嘅。 而家唔系你破例啊，系我破例啫嘛。 都话唔使讲咯。 嗱，最多我先交年学费啊。 嘿，我都话唔系话钱嘅问题咯，真系啊嗱，我唔系为咗呢学费噶。 我一听啊， 见你咁有上进心，就破例一次，收你为第一个男校女生，但你有条件噶噃。 冇问题，咩条件都得。 啊啊！哇！嘿，条件就系以后唔好搞我啲古董。 多谢舅父。 嗯。 阿妈，我要同表姐一齐读书。 真系两大不忠人。哎呀，屎鬼蛋啊！好啦，吹吹吹， 多谢你， 多谢。啊，冇乜嘢，唔好入嚟啦 吓。 哎呀！ 哎呀，我啲行李啊！ 唔系你解啊！我死鬼咗佢好过啦。 嗯，我翻学啦。 得啦，唔好嘈住我瞓觉啊！ 天都未光，我翻学，仲惨过倒屎啊！又臭得唔交关，只脚真系输得唔抵。老地公公，我翻学啦，以后咧咩蛇叔系咪要生贼啊？啊！ 有人要杀我！ 哇！病埋先。 你千祈唔好出声啊！ 精精地，你就交翻白王爷出嚟，或者我会向指挥使大人求情，放你一马。 你哋呢班狗贼，想我交白王爷出嚟，除非你杀咗我。 啊！我路過咋？ 走啊！走啊！ 啊！呢位小兄弟，呢位小兄弟，我想问下你啦，就 唔好讲咁多啦，你即刻离开呢度，今晚嘅事当冇发生过。 唔系，我想问下你，即系话个船子360你点扭噶？呢个冇家搞咧。喂，扭嘢啊！天光咯噃，死啦！ 不准吐痰，不准打架，不准喧哗，不准沟女。阿妈，咁多条校规点样读啊？ 哦，只不过校规基本法嚟嘅啫，里面仲有校规条例啦、校规细则啦、校规注解啦，咁啊有。 咁如果犯咗点算啊？ 咁冇乜嘢嘅，一系又罚企啦，唔系又罚钱咯。 哎呀，纸钱呢个问题咯，你老豆大把啦，根本就唔成问题。 梗系唔成问题啦，阿公子，俾个牌你入去登记。 阿妈，邓莲雨， 唔使惊。喂，你系咩人嚟噶？ 佢哋东方书院嘅学生，好恶噶。 兄弟，睇你一表人才啊，嚟我哋东方书院读啦。 系咯，呢间学校冇出息。 讲文， 当今皇上嘅补习老师系我哋学校嘅校监。 讲武， 当今金科武状元黄飞鸿系我哋嘅训导主任。 讲数， 黑白两道好多系我哋嘅校友啊。 点啊？邓莲如跳槽过档啦？ 唔跳啊？ 咩话？ 因为呢间学校嘅校监系我老豆，俾翻牌我。 我哋东方书院如日方中，你唔读就系你嘅损失。走，系 啊，睇住块招臂啊！ 系系系，哈，犀利咧！哼， 消失啊！ 哎呀，哎呀， 哦，你唔得死啊，未死啊，肥蚊， 边个食西瓜唔食埋啲皮啊？我走， 冇食西瓜皮啊，冇食西瓜皮啊！ 嘿，豆浆， 老细， 喂，论文罪，你翻学啊？嚟啊，坐阵先啦。你啊，幸福啦，我哋揾老差辛苦啦。 苦得过我读书。 哇！哎呀， 咩事？ 咩事啊？啲豆浆居然想弄死我啊！ 啊，对唔住， 我咁啦， 老 师，冇事嘛？咩？等我嚟，等我嚟。啊，七爷，唔好意思， 你嚟就啱啦。 哎呀！ 哎呀，我都未 call 你就哎呀啦，哎呀啦，哎呀啦！ 话咩人嚟啊？咁恶嘅？ 嗰个咪同头七咯，系大理西嘅恶人啊，成日都喺度哈哈霸霸噶啦。 快啲攞个碗嚟， 快啲啊！ 捉佢！ 我 嚟，我幫你報仇。 啊，千祈唔好啊！如果唔係，渣都冇得剩㗎。 好笑啊！嗱，我兜口兜面鬧佢，佢 A 都唔敢 A， 仲騎騎笑順。 係唔係啊？係就呢餐我請，食幾多全部入曬我數啊！ 你想我點鬧佢啊？ 鬧佢仆街冚家鏟。 啊，唔係啩？ 點啊？ 啊，交多兩隻雞，你老母仆街冚家鏟咁得唔得啊？ 得就仲好。 好。 喂，你做咩啊？ 唔係，你最好似我嘅。 靚仔，你係將過年七年用32買嘅。 唔係，我可以證明啊。 點證明啊？ 我講咩佢曉得跟我講嘅。 哼！如果只雀識聽你講嘢嘅，我送咗俾你。講啊！ 仆街仔，冚家鏟， 冚家鏟， 繼續講啦！ 你媽媽仆街冚家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啊，睇嘢。坐过啲。 咩事啊？ 过嚟。 系啊，你想点啊？ 对唔住，对唔住，我认错人添，我以为你系威震省港澳嘅铜头七啊。 你冇认错人，佢就系铜头七啦。 唔好扮嘢啦，相传铜头七嘅头啊，坚硬如钢，木杉都可以顶断，你连碌蔗都顶唔断。你怎会是武功盖世远近驰名的铜头七？ 喂喂喂喂，靓仔靓仔，乜江湖上有咁嘅传闻咩？ 有假嘅咩？歌仔有得唱啦。 点唱啊？ 铜头七啊，铜头七，唔打得啊，都睇得，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做咩？ 跟你唱歌啊嘛！ 我话你听，我千山万水四处寻找，就为咗一睹我偶像铜头七嘅风采。原来你呃我。你唔係佢， 喂喂喂喂， 佢邊有你咁渣？ 唔係噃，靚仔，我真係鼎鼎大名嘅銅頭七喎。 唔係啩？ 你唔信啊？嚟，你幫我，嚟，我企喺度俾你幫，幫到你信佢為止。 好啦，我怕搞出人命。 唔怕喎，幫啦。 嗱，你聽到啦，係佢叫我幫嘅咋，我幫都唔斷嘅。 老細啊，佢真係幫佢喎。 喂，冇理由唔斷㗎。如果我認錯人， 喂，唔準走。你唔带你啲波，条脊梗系唔会断啊！波啊， 七爷，你个头流血啦！ 唉，打死阵蚊啫嘛，冇事嘅。喂，靓仔，冇食饭啊，大力啲，波！ 系你叫我大力波嘅咋？ 系啊， 波动关啊！哇，厉害厉害，果然系铜头七啊！我会翻嚟话俾乡里听，佩服佩服。 过奖过奖， 你冇事嘛？ 冇事嘅， 冇事嘅。 唔使先啦。哎呀，我估唔到个铜头七真系咁出名，咁多人揾嘅喎。 哎呀， 好嘢好嘢，果然帮得两嘴。 七爷，你企稳口， 抵佢死啦！今次仲俾你两个玩到谢。 冇错。哎呀，你两个死仔包玩大爷呀！ 走啊！ 喂，唔好推啊！阿姨，哇，哎呀，撞死我啦！ 咦，喂喂喂，唔好玩啦，唔好玩啦，入去啦，入去啦！ 撞撞撞！阿昌，各位同学，首先恭喜恭喜各位能够加入我哋名校书斋呢个大家庭。相信大家都知道，能够加入我呢间学校，已经是身份的象征。相信大家亦都清楚，我哋呢间学校的校规。如果有边位触犯咗我哋校规，轻则罚少少钱，重则罚好多钱，又或者更多更多的钱。 咁即系有钱乜都得啦。 错，系要有好多好多钱先至得。肃静，坐定定，而家点名？林交 到， 吕琪 到， 吴仁胜 到， 邓连如 到， 栾文俊 乱问罪，刘先开 到。 刘先开，做咩第一日翻学就迟到？ 我唔系刘先生，我系伦文罪嚟啊！ 我唔理你系乜水，总之迟到就要罚，企埋一边。刘先开，卢大伟 到 到。 你两个边个系卢大伟？ 佢系，我唔系。 咁你系边个？ 喂，刘先开， 企埋一边。 点解？ 因为你迟到。 校长，家父叫我问候你。 边个系你老豆？ 柳公权。 哦，原来柳公权位公子系嘛？哎呀，失敬失敬失敬吓，请坐请坐请坐。 家父都叫我问候你啊。 老大边个？ 高老权。 啊，高边个高老权？ 系咯，边个柳公权？ 边个柳公权？ 我老豆 咯。佢老豆。 哦，柳公权个仔唔使罚，高老权个仔要罚，都系好大细超啫。 哦，咩唔公平啊？ 大家咩做？公平系嘛？好。家陣我出隊隊俾你哋對，邊個對得通咧就坐埋去，對唔通咧企喺樹。 好啊。 嗱，而家我以金屬邊為上聯，先前鏟你一鑊。兩個邊嘅先？ 校長，你以金屬為題，咁我用水果好唔好？ 好啊。 校长，今朝吉你多 谢。 哇，好嘢，好嘢，老同学，好嘢，好嘢。 老同学，到你， 好啊，唔该。 校长，你想点啊？ 佢用水果像飞禽走兽啦，系嘛？各位同学，晏昼雕梨丝笔啊，校 长。 系。恭敬嘛。 恭敬恭敬，虽则系恭敬，但意思不良，一样要罚。 咁都要罚？ 服唔服？ 唔服， 唔服你可以唔读， 唔读就唔读啊！ 请。 你啲行法 好啊，可以上少林寺学功夫啊！哎，困到啲咩咁弹手啊？杀死我啦！玉女， 金藤， 玉女， 金藤， 玉女， 金藤， 玉女， 金藤， 好老啊，有冇第二句啊？哼，玉女。 呆猫猫蠢妒忌，厌食妈咪日餐，戆狗狗通处恶，晚归为等你后。还都不要赞啦，傻鸡鸡根本米制，甜梦过去丧胆，笨鸭鸭冇胆米乱嚟，切记冇粒米棒，食生你苦卵蛋，我撑你必到老，食生你我嘴里卵蛋，我撑你必到老。 喂， 做咩？ 跳舞咯，阿爸，你哋又做咩？ 翻学咯，唔理你黐线。 翻学？ 爹，舅父。 哎呀，唔好叫我做阿爹同舅父啊，叫我做校长。 校长。 啊。各位同学，本校本来是男校，今次破例收女生呢，目的就是提倡男女平等，等到大家都有师徒咁解嘅啫。不过我警告你哋，千祈唔好有意或无意或蓄意或大意或小意想调戏女同学，否则就系严重犯咗校规，要罚人十万两，知嘛？坐埋去。 啊。 各位同学，今日上呢堂咧就系、是，翻嚟做咩啊？又话唔到，论文罪。 嗱，校长，书不能不读，女 女咩？ 面因为有颜如玉。我错我错，甘愿受罚，自修两件，企埋一边好啊。 儿子可教也。嗱，各位同学，希望以后咧，大家唔好迟到，迟到啊斩自己攞架嚟丢嘅啫。阿妈嗱，你哋睇下论文罪，碌叉咁冻喺度。 妹妹个样好销魂，身材省镜冇皱纹。年如恨做色花 啊！哇，写情信喎、 啊！喂，你翻我啊！ 咪同姐姐啊！写 情信啊！有嘢睇啊！有嘢睇啊！ 咪等住， 你翻我！ 有嘢睇啊！有嘢睇啊！有人写情信啊！有人写情信啊！你哋学出咗个情圣啊！ 你咪冇信我！ 哇哇，有嘢睇啊！情圣写情信， 你帮我！ 三书六礼摘良辰，摘良辰，哇！金玉穿个信，我嚟贴堂啊！鬼睇咩？我哋翻去，听我， 我又住咩啊？ 咩啊？ 你哋似乎过分啲喎。 嗯，我哋一啲都唔过分喎。 呢啲叫做公猪同号，我哋走 走， 唔好理佢，系咁先。哎呀！ 好嘢好嘢， 成个弹开噶，你系咪执咗佢一锤啊？ 你话咧？ 你流鼻血啦！ 我个头好晕啊！你仲唔扶我走啊？ 今次放过你，下次你就死！ 看所以今日要同大家进行一个测验，睇下你到底系天才定系蠢材。啊，你两个唔使考，坐翻低吓。各位同学，你哋每人要答一条问题，答中嘅咧就可以编为优等生。就由你答先。有一个人，佢一餐食十只牛，点解？ 因为佢大只。 嗯。 唔系，因为佢好憎啲牛嘅。 啊，错。因为佢食嘅系蜗牛，劣等生。 啊， 校长， 邓丽月，你嘅问题就咁嘅。如果我争你一两银，加上我还翻十两银俾你，你要找翻几多两银俾我咧？谂真啲。 九两啱唔啱啊，校长？ 啊，啱啦，啱啦，哈哈，叻仔叻仔，优等生，坐低啦。张和仁， 喺度喺度。 借咗啲乜嘢啊？唔使还嘅咧， 借阿爹啲钱咯。 啊！杀咗你，系借咩啊？头先开，而家台上面有杯茶， 唔准你用手，但系要饮晒佢，有乜方法呢？ 合唔合格？ 几好，有啲路唔错啊！坐翻低啊！你皇帝死咗，佢个仔做乜嘢？ 做皇帝？ 死啊你！做孤儿啊！蠢材！人嘅身体有一样嘢，有啲人就硬柴柴，有啲人就软哚哚。大人佢就长啲，细蚊仔佢就短啲，汉人佢就毛少啲，洋人佢就毛多啲，系乜嘢啊？ 校长，咁多人喺度，唔系叫意思讲嘅。 咩嘢？ 细佬啊！ 细细细，讲埋啲咁下流字噶，手啊系手啊！ 细佬 够胆死讲你真系咩嘢帽系唔戴得嘅？ 绿帽 错， 高帽 错， 圆帽 错， 尖帽 错， 方帽 错， 你老母 错， 何老母 啱啦！帮我问候佢啊！ 有心啊，校长。 各位，而家选班长吓，为咗公平起见，你哋可以自由竞选，每人一票。 校长， 你先。 我选刘先开。 校长，我选刘先开。 校长，我选梁文翠。 我选刘先开。 校长，我选梁文翠。梁文翠啊，梁文翠。 我先晴晴。 我都选晴晴。 有冇搞错啊？选个女仔做班长有咩本事先？ 呢位同学，你咁讲唔啱啦！女人唔可以做班长，难道你娘亲不是女人咩？ 咁依家关我娘亲咩事啊？我话你啊，都打横嚟讲嘅。 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嘈。为咗公平起见，照旧规矩啊！我出题目，边个对得最好、最公正嘅就选做班长，赞唔赞成？ 赞成。 咁啊，差唔多。 问问罪，刘先开、晴晴，你哋三个出嚟。 喂，出啦！出 来，嗯，唔使惊啊！听住，你哋每人作一首五元绝诗，诗里头要有个元字同个尖字嘅。雷文俊，你先。 五蚊演完又完，毛不尖又尖，一年写三诗，中个文状元。 啊，好诗好诗，到你啊！ 长弓圆又圆，箭嘴尖又尖，一年发三箭，中硬武状元。 絕句啊，絕句啊！ 我去啦。 晴晴，你系咪有嘢补充啊？有嘢补充就讲啊。 叫你啦，去啦，去啦。 肚皮圆又圆，十指尖又尖，一胎生两子，文武两状元。 好嘢，好嘢，好嘢，晴晴好嘢。 系啦，晴晴好明啦，你个班 长 啱噶。 啊，系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家姐文武状元都做咗你哋二仔，好嘢好嘢好嘢！恭喜文武状元，恭喜文武状元！ 自从八王爷同李万龙走甩之后，东厂非常之震怒，限我哋一个月之内将佢押回京师，否则我哋嘅头颅难保。 指挥使大人，我哋 唔使多讲，呢个命令。 快啲讲，李万龙喺边？ 我真系唔知啊！ 中咁口硬，有人见过嚟佢呢度，你点解释？ 冇啊冇啊，你杀咗我都系唔知啊！ 你唔讲啊嘛，我自己去揾。 嗯。 哇！哎呀， 又关我事噶？ 各位同学，今日有个好消息同大家宣布，为咗提高学校嘅质素，我哋特别重金礼聘由京城请翻嚟嘅训导老师嚟到教你哋。 边 个？呢位老师不单止玉树临风、风度翩翩，而且佢仲文武相全。如果各位想着是整蛊他的呢，就斩自己拿来衰的啫，知道吗？ 我就好耐未吹过啦， 我都想见识下。 信唔信就随得你哋啦，佢马上就会出现捉鬼好运。 喂，系咪真噶？ 唉，信我老豆一判得死啊！ 喂，咁你有冇佢遗传先？ 梗系冇啦，傻 嘅，唔好嘈啦。 喂喂喂，不如我嚟玩下佢啊！ 好啊好啊， 点啊点啊， 用老鼠啊！趁佢上上下堂，我哋一掟掟上佢度，肯定吓到个飙尿嘅。 老鼠边得毒啊？ 咩啊？ 加多条屎虫啊！ 切，屎虫系边个够劲啊？ 咁加埋条四脚蛇咧？ 切，四脚蛇边个够劲啊？ 再加埋只毒蜘蛛够毒啦啩？ 又差唔多。 喂，有乜搞错啊？用啲咁嘅嘢嚟玩新老师？ 再嘈玩埋你啊啦！ 喂，老师都整蛊，有冇人性啊？你哋？ 喂喂喂！呢啲嘢係你嘅喎， 我試下你哋人格啫，估唔到你真係咁差噶，晴晴。 溝女啫嘛， 係嘛？阿晴晴，你知書識禮，我哋應該向你多多學習。 你咪懶聰明啦！嗱，表姐嘅意思就話你哋玩得唔夠過癮。 唔夠過癮。 唔係啊，唔係啊，我係話唔夠過分啊。 啊！ 使乜咁大驚小怪啫？枉你哋仲話多巧喎，一啲新意都冇嘅。嗱，呢樽就係百雞齊鳴獨辣粉。是由一百隻雞的雞頭、雞尾、雞心在烈日之下曬足7749日磨成粉，再加少少哥士的，只要吃了它啊！ 今天怎樣啊？ 不好意思啊，借你的心湯來用一下 啊。沒相干，沒相干。 林同學，成班同學之中你最精靈的了。 不是吧？ 這個任務交給你 了， 辛苦你了。 辛苦了， 不客氣。 各位客氣客氣客氣客氣客氣，各位同學請坐。小李是我的外號，我的名字就叫做李大春，由今天開始呢，我就是你們的訓導老師。 喂，走啊！走啊！走！等一下！快滾！ 沒理由這麼像樣子。 好了，現在正式講書。那些所謂君子無本， 小李啊， 男人，小李你叫他嗎？叫李老師。 李老師， 這位同學有什麼問題，即管發問啊。 冇啊！我哋见你今日初嚟报道，咁我哋做学生嘅咧就好应该对你啲咁多表示嘅。呢碗汤咧就系柳先开同学专程煲嚟孝敬你老人家嘅。 唉，唔好客气。 要嘅，要嘅，要嘅，要嘅，要嘅，要嘅，要嘅，要嘅。 多谢，多谢柳同学。 哦，唔多谢，系林同学提议嘅。 你冇事啊嘛，多谢晒。 唔多谢，啲心邓明如买啫。 多谢你，邓同学。邓同学。你做咩打冷震啊？ 冇嘢，我冇嘢。 你身体咁孱弱，你自己补下佢啦。 系啊，老师，佢唔饮得噶，佢不受补啊，唔得噶。 唔怕你，饮啦，补下身，补下啦。 边个都唔准饮。呢班麻佬啊，我教咗你哋咁耐，屎水都冇滴俾我饮啊！话你老师，我哋学校规矩咧，上紧堂系唔准饮汤嘅，我拎出去倒咗佢。 校长， 唔使多讲，继续上课。 咁啊，你坐低，继续上课。 哦。 呢班马骝断估都唔够整蛊李老师啩，系嘛？我以小人之心嘅啫，好香啊！哇，好重鸡味啊！ 只若朝闻道直四海，乜我哋学校有养鸡嘅咩？ 鸡？ 系咩啊？ 做咩？ 闻鸡叫啩？ 都唔系问你，问你啊！ 发鸡瘟啩？ 鸡瘟？ 点算啊，李老师？ 我点知啊？由佢啦。 由佢。 夹夹夹！俾我知道你边个整蛊我咧，我劏咗佢。夹夹夹！ 各位同學，我哋名校自從20年前我攞一次冠軍，歷屆嘅校際比賽都係包尾大班，惡噶。所以今次我特別請到李老師嚟到訓練大家，希望各位為名校爭光，贏翻一隻光。由今日開始，我哋學校多咗一條校規，就係唔準笑，同埋以後唔准食雞。就每年攞好多錢出嚟辦學校嘅，一陣見到佢最緊要口乖啲，唔好生 氣。實幫你問下佢娘親。 亂講嘢。哎呀，古董化妝好貴嘅，一陣嚟送俾錢老爺噶，咁包嚟包去打爛咗點算啊？你真係 啊！好啊，咁大個嘅， 我哋個咁細嘅， 行啊！ 哎呀，校長嚟咗！ 哎呀，校長， 兩 個仔咧就嚟出世，你同佢改翻個名啊！ 好嘢，好嘢！啊，你又點知我才高八斗，最叻啊，幫人改名啦！ 係啊，校 長真係叻！我就改佢名為啊！ 校長，不如叫潤發啦，家肥屋潤，人人發財，好意頭啊！ 好啊！ 咁啊，不如叫星馳啊，星馳實蘇得噶， 星你兩百！啊，我就改佢名啊，叫做。能用 能用 能用 点解呀点解呀校长 能用者就胸襟豁达能用天下几个伟大是吧 好啊多谢校 长好啊再见啦能用啊老婆乜嘢喺度啊 老公校长头先帮我哋个仔改咗个好伟大嘅名字啊 是咩改咗咩名啊 叫做能用啊 能用 好名嚟噶 好名嚟噶 个名唔错嗬 好 名嚟噶 好啊 校长你冇事啊有冇搞错啊打人噶 做咩打人啊 魔性无噶你同我个仔改名叫能用即系无能用 咁都唔想话打人噶， 啱啊，唔想打人， 唔啱再改个啊，叫佢神神啊啦。 钱老爷到， 你钱老爷， 唔好客气啊。 哎，恭喜，哎，随便啊， 唔使客 气啊。啊，钱老爷，今人逢喜事喎吓。 老爷， 你出嚟咗啊？钱老爷，清楚 啊，清楚啊，钱老爷，年冬可以寿比南山啊，恭喜。 校长，听讲你收咗高才生啊？ 你过奖，有多少潜质咁啫嘛？咪再嚟问罪啫嘛？诶，问罪咧？ 文俊喺嗰度啊！ 即正所谓天口庆啊，溪水凉，手无长啊，性欲强啊，睇过。 阿文俊，即刻同我翻过嚟。 好嚟，得闲教你耍到拳啊！喂，几时得闲出去开台啊？惊你啊！ 哇，高材生喎、啊！我睇佢係溝女嘅咧。 喂，你咁講咩意思啊？ 冇乜意思喎。 咁即係分明抵揾我學校升嘅啫。 啊，吹咩？ 喂，有冇話講咩啊？ 咩？ 打打打打！ 等陣校長。 衰仔，兩位校長請坐。 嗯， 大家都係讀書人，武鬥不如文鬥。你各派兩個學生出嚟切磋下，贏咗就獎1000兩銀，輸咗咧就罰飲曬呢啲酒，大家意下如何咧？ 好啊，放馬過嚟。 好。我派廿文廿武， 我系队伯， 我系队胜啊！ 嗯，我派轮文醉同埋， 唔使同埋啦，一个轮文醉就够啦。我系队武， 咩队武？ 抵你老母！ 好啦好啦，大家唔好嘈，我而家出队头，八卦剑为首， 到你啦。 五行金第一， 百行下为先。 好嘅，识啦。好啦，我而家再出队。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好嘢，好嘢，赌场细赌场，大细赌场，赌大细。 好嘢，好嘢，好嘢，再嚟个啊！月照沙窗，个个好命，诸葛亮。 到你啦，到你啦。 寿比南山，年年开心，钱老爷。 恭喜恭喜！ 听住嚟，似水流年，首首金曲，梅艳芳。 乜鬼雷物最好嘢？ 好嘢，好嘢！春前春后，春春富贵。 哎，快啲对，快啲对，快啲 对。唔使谢啦，代左代右，代代平安。 老爷，老爷。 上水居民居水上， 点啊？长洲宾客宾就左。 你讲咩？你讲咩？ 酒场。 五月黄梅天，又湿又热， 三星白兰地又香又爽。 好嘢！ 我顶你个肺。 咁我就对蒲你一波啦。 你啊你啊你，你啊！ 校长，我哋校长比赛一定赢翻你嘅。 好啊好啊， 佢校长名师出高徒啊！ 实嚟实嚟，蒲你一波一支两，阿朱敏文开。喂嗱，有強姦冇焗到啊！我搣甩到啦，呢份 入去啊！ 喂嗱，唔好講啊，唔好講啊！大家讀書人啊，斯文啲啊！你邊間學校嘅你啊？ 讀書人，今晚搞唔掂你老母條數啊！屎便都喺度讀啊！行啊，豪哥，帶咗佢個仔嚟啦！ 我阿媽咧， 鬼啊！ 我係你老母啊！ 你係阿媽？ 點啊？認得 媽？ 有冇帶錢嚟啊？钱咧钱咧钱咧， 争完几多啊？ 一下两啊！ 使唔使赌咁大？叫你戒赌噶啦！ 我都为咗你，想你食得招积，住得舒适先搏啫。 妈，真系伟大！各位，咁伟大母亲你哋见过未？今日喺呢度，我想藉住呢个盛会，点只歌俾我妈妈听。 世上自有妈妈好， 先做朋友一齐唱好吗？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你做咩啊？唔准唱，唔准嘈。 咁人咧？ 好啦，听日母亲节，大家早啲带老母去饮茶。我哋走，我哋听日去喫立抢。 咪行先。我就好简单嘅啫，一系还钱，一系做鸡。 我唔做鸡，我唔做鸡。 咪做做做做做鸡好啊，前途好，薪水高，有厂车接送，最紧要落个旺场，跟个好妈咪啫。放心啦，妈，一有时间晒嚟捧你一跳。 你叫阿妈做鸡。 只不过咁，佢做鸡，你帮帮衬先。你咧？你咧？咁咪系咯，唔系早人咪啊，走啦。 咪搞住，喂婆，带佢边行叫？ 咪喐啊，欠债还钱噶咋？ 还钱啊？ 嗱，钱啊？ 咩啊？二十两啊？ 咩啊？ 买 过你三关，代你廿四两，利我都赚埋你啊！开啊！ 买啦！ 大， 买细，我最后就铺铺埋大书度扑街啊！ 喂，娶老婆都揾个大啦，系嘛？大， 你唔听阿妈话唔准阿妈做鸡啊，衰仔，买细啊！ 都话大咯， 买细咯，衰仔。 买咩啊？ 嗱，细啊！ 开啊！三二一，五点少，哼！靓仔算你好彩， 啊！阿妈好嘢，阿妈好嘢。 哎呀，乖仔听阿妈话你铺都系冧细啊！ 冇咁啱啊，大啊！ 大， 大， 细咧， 大， 都话细 咯。大， 好唔好拗？拗到天光未开得啦，只当一个人出声。 大， 啊细啦细啦，你话细细细。 你咁勉强，你买大啦。 唔啊，冇啦，一阵输咗你要做鸡又赖我啊，细啊。 咁你中意大啊嘛？ 大件晒啊！ 大， 开啊！三六十五天大， 真系死！嗰几分话， 两分， 仲有几分话， 一分。 阿仔啊，呢铺买咩好啊？ 冇啦，阿妈你话事啦。 个布帘咁你话， 太重要啦，最后一关嘛。 大 又大， 咁细细买细。 喂，谂清楚未啊？妈，事关重大。 买翻大，大， 买定你手开。 啊，咪住咪住咪住咪住， 又做咩啊？ 既然武林咁玩啊，好啦呢铺。又大又细，一人一半， 买掂未啊？ 开啊！ 开啊！三条一，坏色通杀！我睇你试未？ 抵啊！ 帮唔到啊，做鸡咯！ 做鸡啦！带佢边人叫？ 做啊！ 睇咗啊！睇咗啊！你睇清楚，睇清楚乜嘢嚟？ 浩哥，东厂锦衣卫嘅腰牌喎！ 识货啊，僆仔！话你听， 東廠裏面我好多朋友啊，邊個唔俾面我，即使得罪東廠。 哇布你阿摩，我點知你堅定流啊？我可以話呢個煎炒房燈都用曬咯。 唉，你十下十下都點做人大佬啊？教精你啊！真正嘅玉牌係有夜光啊，學嘢啊。 光？邊時有光啊？ 佢光層層都放太陽入嚟都唔覺光啦，熄燈啊！ 好，又算多你一次，取消啲燈。 係。啊，又係有光嘅，大佬啊，咁都睇唔到，你俾人揾笨啊！ 好彩你夠高惑啫，如果唔係無啦啦多幾個便宜老豆。你點啊？仲得揾啊？仲得整宵夜你吔啦！ 多謝啦，睇見你咁嘅樣，個飯都勾埋出嚟啊！嗱，臨翻就落妝啊你！ 我今日落妝，我樣你嘔唔停咋？ 早唞啊！ 去邊啊？ 跳海啊！ 見你啊！鄰民罪又俾校長罰冇飯食啊！ 係啊，佢罰我嚟食面唔使俾錢啊！ 吔屎啊你！ 乜你又屎埋咩？ 大 官，多谢八田啦。小兄弟，可唔可以搭台啊？ 咁多位都要搭台， 靠我啊！小兄弟，可唔可以问你啲嘢？ 唔可以。 只要你话俾我听，个腰牌系边个俾你，你要乜都有。 我条女， 正正地你话俾我知。咁對你有好處，如果唔係， 我嘅口水。 你知唔知你有殺身之禍？ 我咪自己埋單咯，最多俾埋個腰牌你咯。 我唔係要塊腰牌，我係要知道塊腰牌係邊個俾你。 講你聽得，但你應承我，千祈唔好難為佢。你老母啊！ 想陰我，唔好咁易。 哎呀，賤格雞娘攞油！哎呀，救命啊！ 你逼我出手啊！咋？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八王爷同李万龙喺边度？个腰牌系咪佢哋俾你嘅？如果你再唔讲嘅话，就送你归西。 多谢英雄相救啊！ 江湖风险，有啲嘢唔知好过知。今晚嘅事你千祈唔好同人讲，唔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呢位大侠好面善，唔知系边个常见过呢？我哋以前曾经会唔会系、或者 唔好多讲，你我各不相识，你自己小心啲啦。 英雄，英雄，各不相识。 我哋嚟读书啫喎，又唔系嚟做孤呢啊！ 喂，你坐喺度做咩？仲唔去练习？ 我哋反对，我哋罢课， 我哋反对强迫训练， 反对强迫训练， 争取民主自由， 争取民主自由。 好，好，好，好，你哋唔想练习嘅，咁咪休息咯。我人名下学生个个都听话上进，点知好似劈烂泥咁，烂泥就扶唔上壁。如果你哋想年年包尾俾人耻笑、俾人奚落嘅，你哋咪休息咯，去争取你嘅民主自由啦。嗯。 好嘢！ 老师， 咩事？ 老师啊，我见你头先兴到格拉底毛都竖起，咁啊唔敢骚扰你啊，系咪你噶？正话执噶，嚟嗱嗱袋翻佢。 哎，呢咩嚟噶？我都未见过。哎，做个好学生，劳不拾遗。我呢个报官。 哦，唔系你啊，俾翻我啊。 哎，呢啲又唔好攞出嚟玩啊，犯法噶。 轮托，你谂咩？ 唔系，正所谓手无长就胜肉强，你胎后就把口臭啊嘛，系嘛？ 应该乜啊？ 唔系啊，我真系想问你啦，一个人有冇武功咧？睇样睇唔睇得出咧？ 你年纪就得， 咁你老师咧？ 老师啊， 嗯， 雷文就同女孙开打交啊！哇，好毒！ 快点打交！你两个做乜打交？ 佢闹我条脷毛毛， 我包头。 死 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哇！搞錯啊你！ 我咩人？你叫我打噶嘛？ 冇人叫你咁重手噶。 你諗出嚟噶喎？ 喂，你越打越興奮啫，好似。 你冇曬型啊！打到 你眯曬眼噃，我見到。 你叫我唔好打頭啊嘛？ 咁你話唔好出腳噶嘛？ 你有冇打頭啊？ 有，你有冇出腳？ 有。 嗌你搞掂佢。 唔關我事。 哦，咁都唔關我事啊？ 唔關我事咯。唉，唔通關我事？ 你自己话，成话文有雷文俊系武有柳先咯，而家都未曾比赛，真系九牛九骨啦吓。嗰个李老师话会训导你哋啊，而家唔方分享到啦。训导主任，训导主任，训到谂谂啊，叫佢都唔醒啊。赢梗赢梗，成日话赢梗，条颈就唔方唔梗啦。今次再输啊，神炒个鱿鱼。 校长，而家都仲未比赛，我哋未必输紧噶。 是啊，如果他们肯好好合作，下次定赢啫。 多事啊你，用条命你赢啊，自己又不争气，出世的就流咁啲啲嘢啊。如果唔系你咪可以出去比赛咯。坐低。 嗯。 我冇眼睇你班麻溜仔。哎呀，唔通？ 你哋安乐得啦。 喂。 校长早晨， 你班大佬仲玩仲玩啊？够钟出发啦，仲换衫 啊？ 啊，连宇，今日你又粉咗菜喎，惊唔惊啊？ 惊啊！ 去死啊！ 校长，早晨啊！ 仲早，太阳晒到上头壳顶啦，仲快啲入去换衫出发。咪住，顺便叫晒班马佬出嚟。 哦， 去啦。 呢度边个话事噶？ 我就啲校长呢度我话事啫， 同我叫李万龙出嚟。 李万龙？边个李万龙啊？啊，喂喂， 我自己喺度嘅，叫佢出嚟。 嗱嗱，讲啊讲，唔好喐手脚，缩唔缩份嘅？哎呀， 校长， 爹， 校长，发生咩事？ 唉，个癫狗，癫狗乱咁打人，真系啊！ 你企埋一边。 好啊， 大家企埋一边， 即刻叫李万龙出嚟。如果唔系，呢度所有人都唔掂。 我唔理你咩人。请你放开呢两位小姐离开呢度。 好大嘅口气！ 爹，唔好 咁啊！你冇事吗？你俾佢打张艇啦，错你哋。 爷爷。 大人。 讲妥，快啲叫老师走。 千户大人，对啲细路哥使唔使咁重手啊？ 李大人，九位呢？ 我都知道李老师唔简单噶啦，扮猪食老虎啊啦！ 卑职奉指挥使大人之命，专程请李大人到万里乡一聚。 既然指挥使大人专程嚟到，我即系想唔去都唔得啦，系嘛？ 老师，老师，唔好去啊！ 唉，放心啦，我冇事嘅。你哋今日嘅比赛一定要赢，等我翻嚟同你庆祝。我跟你去。 系系系系啊，李老师啊！ 校长，对唔住。 唉，你老豆啊，真系。哎，系啦，冇事啊，冇事啊，嚟，快啲入去换衫出发，嚟嚟嚟，嗱。 去边？ 嚟迟噶， 乜我哋唔系讲好咗要好地合作嘅咩？ 嗯。 李大人，请。指挥使大人，李大人嚟咗啦。 久违啦，李大人，近嚟好嘛？ 你班人叫我嚟，唔系想知道我近况咁简单啊嘛？ 好，够爽快。魏公公为人系点，你唔系唔知噶。你何必为咗只狗同公公作对呢？念在你我以往的交情，只要你将佢交出嚟，我可以作主。既往不咎，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嘅好意我心领，要我交王爷出嚟，冇可能。 照你咁讲，即系要见血至收手。 既然系咁，我乐意奉陪。 服侍。 揾唔到梁文俊楼先开啊！ 哎呀，赢埋今年就啱啱二十支啦！ 今日同我攞支球 先。校长啊， 点啊点啊， 搞到钱啊！ 哎，咁仲搞错，快啲收嚟揾下啦！ 向校长，啊，我哋又见面啦！啊，听讲你好积极咁训练啲学生，想同我哋练功。 好啊好啊， 啱嘅，啱嘅。我哋年年都咁赢，冇对手，冇意思啊，系嘛？系嘛？系嘛？ 你今朝早餐食屎煎蛋啦，咁臭嘅你狗！ 喂喂， 都唔知两个衰仔走咗边 啦？点啊？开始啦，仲未揾到佢哋啊？ 点啊？求其揾几人去顶完档先咯。 嗰两只衰仔都唔知咗边？ 系啦。咦，晴晴， 连煮饭嗰个都煮埋嚟，真系廖化作先锋啊！ 现在进行第一个项目系问答比赛， 呢个回合。是抢答题，答中的有一分，答错的就扣一分，可以补答，明白没？ 明白。 准备啦， 准备准备。 这个是成语题，请讲出四个用垂字为首的成语。明孝， 垂头丧气，垂死挣扎，垂涎欲滴，垂涎三尺。 啱，明孝一分。 好嘢，好嘢， 你咁都唔知有咩用啊？ 呢条系常识题，孔夫子被誉为最伟大嘅乜嘢家呢？明孝 系儒家， 错。东方同学补答 系老人家， 啱一分。 吓咁都得？喂，咁搞坏我咪孔夫子，佢咪又孔夫子，咁打横嚟讲嘅， 问得咁多嘅。 而家呢条系动物题，墙上有两只曱甴，一公一乸，只乸咧俾人打中咗跌咗落地，但系只公咧就冇俾人打中，一样跌埋落地。请问你哋点解？明孝书斋答， 因为他们相爱，所以只公奋不顾身飞落去救他。 错， 因为啱地震。 都错，求一分。东方宝答， 因为只公开心到拍手掌，所以企唔稳跌咗落嚟。 一分。 班。 班长， 唔系咁离谱系嘛？吓， 跟住系历史题，成吉思汗有一次带十万蒙古兵去攻打城池。成吉思汗大声叫冲啊杀啊上啊，但系嗰十万蒙古兵都冇人听佢命令，请问点解？东方答， 因为嗰十万蒙古兵怕死。 错。四牙宝答， 你识答咩？ 都唔知讲乜嘢。 答对了。吓、啊，因为当时成吉思汗系讲广东话，所以佢哋都唔知佢讲乜嘢。加一分。 识答就唔错。 最后一条是数学题，而家是九比九，边个赢到呢一分呢？即系赢到呢个回合嘅比赛。请问一加一系等于几？ 冇理由咁简单噶，唔好领嘢啊！ 明孝答， 你识唔识噶？ 咁啊，唔系等于二咩？ 边度会咁浅啊？ 答唔到要扣一分， 咁点算啊？ 睇佢系点死。 校长，乜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咩？ 系。啲殺王嘅，如果咁簡單，人哋會問啦，真係。 明孝快啲答，我數三聲，唔答當錯扣一分。一， 扣分啊！快啲啦。 二， 一加一等於二。 啱，就係咁簡單，一加一就係等於二，明孝加一分。 好嘢！ 九比十。这个回合明孝胜 赢了我啊， 即是我输了一分钱都不行， 我都说二啊，二啊， 坐低啊， 冚家铲抛浪头嘛，我都说一加等于二的了嘛。 啊，大老爷辛苦辛苦，还少少意思。哦哦哦，看看这招好靓啊。 这又不同，早点啊嘛， 识 做不识做。跟着的项目是不和比赛。 好，就位，一二三，开始。 回合东方书院赢， 死啊！最衰都 系。打我又关我事？ 唔知道。 你哋应应地，就将把黄金交翻出嚟，我就放你条生路。 佢个样好衰， 佢个口好臭， 佢对眼好靓。 好，我当天发誓，你哋能够离开呢度，我从此退出江湖。 老师，老师， 真系个猛仔！光头佬，哇，真好硬撞！扑街了，扑街了， 扑街 了！你这个头盲的，我碌惨眼！ 顶住！ 冇事嘛， 冇事。 多谢两位相救。 老师有难点系唔理得嘅。 好似你根本就唔够佢打。 我扑碌十八掌，虎壳相迎，也当军势，也弹指神功，如来神掌，也万佛朝宗。我哇天外飞仙啊！ 我扮懵， 点解？ 由佢走啦！ 点解俾佢走啫？ 佢都俾你打到疏咗啦！ 你点知真千定假千啫？ 真系好假又好啦，佢伤喺你两个手上，佢都冇面见人啦。 咁啊系。 喂，你两个嚟咗，咁比赛点啊？吓？ 系喎。 比赛咁你点？ 咁你点啊？你唔好理我啦，快啲翻去比赛啦，快啲去啦！ 最后一个回合咧系四人接力赛。双方的分数暂时是9-9打，谁赢了这个回合呢，谁就是今届冠军了，大家明白没？ 接力赛，接力赛而已，什么是 今年接力赛用的棍不是这支，而是那两碌。哇， 咦，会不会看错嘛？ 哇，怎么搞错啊？ 我抗议啊！ 抗议无效，比赛开始。 1-2-3，去！加油！加油！ 估唔切到， 快啲啦！ 接住，接住，哎呀，接住， 板啊，一去埋嘅咪算啦。 喂，叫佢大隻快啲啦！ 唔該你啊，唔該你。 喂，大隻佬，快啲啊！ 整自己就算好彩啦，系。 佢哋翻嚟啦！快啲啦！ 嚟嚟嚟， 爭住爭住，喂，你輸眼噶啦，騎馬都追唔到啊！我行先啦， 爭你啊，咩夾得佢哋馬？ 喂，大隻佬，你跳緊舞啊？ 爭多兩步出嚟， 喂，識做啦， 做咩事咁嘈啊？ 第二十一届省城校际比赛，名校书制成， 好嘢，赢咗啦！ 系系，我知我知。晴晴，快啲叫两个孙仔攞支旗落嚟。哎呀，梁七，我二十年冇扯旗啦，今日再次扯旗，还得神咯。 唔好玩啊！唔好玩啊！你哋唔好玩啊！校长叫你哋啊，帮佢攞支旗落嚟啊！ 好啊， 好， 系。 三年后，伦文翠终于高中，成为广东第一位状元。